红色和银色冰火相约，中国红和科技银激情飞扬。 冬天里的火是我们志愿者真挚的心愿，冬奥梦教会中国梦，我们愿做星星之火，照亮冰雪，温暖世界。 2022年北京冬奥之火点燃你和我。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近日，作家郑渊洁在微博上表示，《童话大王》杂志将于2022年一月停刊。《童话大王》于1985年创刊，在长达36年的时间里，郑渊洁是这本杂志的唯一撰稿人，出刊495期，杂志总印数超过2亿册，其中多篇文章曾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皮皮鲁系列、舒克贝塔系列等等形象更是家喻户晓。郑渊洁的童话为什么会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童话满足了孩子们怎样的需求？如今童话还需要创新吗？童书市场火热的背后又有哪些乱象？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江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音频内容。今天我们来关注童话大王停刊，如今我们需要怎样的童话？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参与讨论，一位是十月少年文学副主编冷林卫，冷老师您好。 啊，你好，蒋老师，你好。 另一位是儿童文学作家、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葛静，葛教授，欢迎您。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今天呢说到这个《童话大王》即将停刊的这样一个事情啊，顿时在网上、应该说勾起了很多，尤其是70后、80后的共同回忆。那我不知道您在哪段时间看过这个《童话大王》杂志，您对于这本刊物有着怎样的记忆呢？ 因为我应该讲还是一个从小就非常爱看儿童文学的孩子，从小学阶段、中学阶段一直是儿童文学杂志，包括各类的儿童文学书籍伴随我长大的，所以应该是在小学阶段我看到了《童话大王》这本刊物，而且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有两点啊，因为的确我看了那么多刊物，只有这本刊物是一个作者独立完成的刊物，它风格非常的统一啊，而且有非常强烈的郑渊洁老师的这种个人的这种风格能够体现出来。另外呢，的确郑渊洁老师也是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儿童文学，尤其是童话的作家。他写的这个舒克与贝塔、皮皮鲁与鲁西西的故事等等，应该讲都是我童年印象非常深刻的作品。 是，当时还有一个这个12生肖的系列，我当时印象也特别深。但是对我来说，也是在20多年前看过《童话大王》啊，可能他现在就是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刊物的刊登的童话，可能很多人也就慢慢也就没有关注过了。就是这次关于停刊之后呢，很多人才突然发觉，哦，原来《童话大王》还一直在这个不断的连载、不断的刊登啊。但是现在他要停刊了，很多人觉得自己的童年好像也结束了。我不知道您对于这样一个停刊的消息，您当时是有怎样的感受呢？ 其实我觉得的确就是，不管是《童话大王》还是很多这种儿童文学类的期刊，它对一个小读者来讲，它有着非常至关重要的意义。我其实有一个亲身感受，就是当你有一本刊物能够伴随你的成长，你在不断的长大，然后这个刊物也在不断的向前进的时候，你的确觉得它就像一个你的心灵上的伙伴，在随着时代的变化，它也不断的在更新它的内容、它的风格、它所表现的题材其实也在变化。所以的确面对这样的一个好朋友的离开，或者说他暂时的离开啊，我觉得我跟广大的读者一样，其实还是带着一种深深的遗憾的。那同时呢，作为一位儿童文学作家，我也觉得一个刊物能够陪伴读者这么长时间，其实也是凝聚了作家的很多的心血，他多年的努力，尤其是这是这位作家一个人这样一路耕耘他的一个积累，那么到这个时候可能暂时要打一个点啊，要按一下暂停键，的确可能会给同样是儿童文学作家的我也有一种同为作家的一种遗憾。 可能从您那个角度更能感受到这其中的不易啊，一个人的作品 支撑了30多年的这样一本杂志，而且还登上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啊。那么冷老师，您是负责这样一个就是少年文学的期刊杂志，那您是不是会经常去看这样一些同类的这种童话杂志啊，少年文学的期刊啊？您是不是经常看童话大王呢？ 其实呢，说实话哈，我和您一样，可以说《童话大王》是一本影响了我童年时代的一本杂志。但是呢，后来工作以后呢，说实话，这些年呢，看的确实也没有之前多了。就是，但是呢，郑渊洁老师呢，因为他在业内也还是非常的活跃的嘛，包括呢他的图书呀，他的相关的各种活动呢，也是在关注的。但是呢，杂志方面呢，就是偶尔看一下，看的并不是那么的多。 那您或者是在您的这个业界啊，对于《童话大王》这样一份持续运营30多年的这种月刊，您觉得有怎样的评价呢？ 首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传奇的故事吧，因为呢也是说是30多年，对吧？一本杂志呢，当然现在呢能够持续不断的在进行这样的一种出版呢，连续的出版的30多年的期刊呢，本身也是非常值得尊敬的。那么另外呢，再说呢，就是它是由一位作家然后持续来进行创作的，那么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吧，它可能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当时的时候呢，舒克和贝塔呀，皮皮鲁和鲁西西，那么他们的形象呢，就是给孩子非常新鲜的这样的一些感受，而且呢，我觉得感受得到呢，他们的故事呢，也是跟现实生活就是有非常多的联系。我当时呢，还记得就是自己读的时候呢，哎，也是觉得非常的有共鸣。啊，这一点呢到现在呢还是记得很清楚。那么后来呢，虽然看这个期刊看的少了，因为后来的随着工作呀，那么可能我们的整个的个人的兴趣爱好呀，图书和期刊阅读的选择也是更多了嘛，虽然没有在呢进行深入的关注，但是呢我相信呢，包括我也是了解到郑老师他出的一些书呀，然后相关的一些内容，我想呢可能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呢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和反应，我想呢应该是这几十年来呢他始终所坚持的这样的两点吧。 那葛教授，您刚才也提到这本杂志呢有着非常明显的郑渊洁老师他的个人风格，那在您看来他的童话是一种怎样的风格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网友曾经评论说啊，说这个郑渊洁童话不仅是给儿童看的，也是给成年人看的童话，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来看的呢？ 其实我觉得在我儿时我自己还是一个小读者的时候哈，我看郑渊洁童话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他没有完全把小读者当成孩子去看啊，就他可能不是那种俯视的角度啊，带着一种我要降低我的姿态，我要以一种俯视的眼光给比我年龄小或者认知能力低一些的读者讲故事。更多的时候，他在讲故事的时候呢，其实是一种很平等的态度。这个可能也就是很多的小读者喜欢上他童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孩子其实非常期待这个家长、老师或者是说这个世界对他们平视平等相处，那么让他们有更多的发言讲出自己心声的这样一个机会。郑老师的作品在这一方面在跟儿童有一种平等对话的一种平等视角上其实是做得非常突出的。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其实郑老师尤其他后期写的很多童话他没有回避一些应该讲有些复杂的问题大家有时候觉得可能孩子理解不了这么复杂的社会问题理解不了这么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他可能在他的童话当中呢还是非常真诚的把这样的一些话题展现了出来。所以很多他的童话当一个小读者长大以后他再回过头来看，他可能依然觉得是有一些可以回味可以琢磨的地方，或者说他本来就已经是一位成年人了他去读这个童话他也不会有觉得说他过于低幼过于简单这样的想法。因为我是大学老师嘛我在我的这个大学生的班级当中去组织了一次这个大家去讲一讲自己喜欢的儿童文学作品或者你小时候读过的或者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儿童文学作品的这样一个读书活动我还印象很深刻，其中有两个小女生他们就讲的是郑渊洁老师的一部作品，让他们现在回味起来好像又看到了很多他们小的时候没有完全理解到的那部分的内容 领悟到的他想表达的思想和主题，这可能就是他所展现的那种就是主题的多层次性，以及并不局限于孩子这个领域，同样呢成人读来也是很有回味的。 没错，郑老师的作品应该说不仅仅是塑造一个幻想的世界，它是和现实世界是有紧密的关联的，而且他的童话呢真的会陪伴很多孩子，给他们留下非常深刻的记忆啊。那冷老师，咱们的十月少年文学杂志是不是也会刊载一些童话故事，这个占比可能会有多少呢？ 我们的十月少年文学杂志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学期刊嘛，那么所以呢它的小说童话散文诗歌它都会呢每一期都会有所涉及。童话呢它是专门有一个栏目的，那么这个栏目呢它叫做异彩纷呈，它有的时候呢它每期呢至少会刊登一到两个短篇的童话，就是几千字的啊，但同时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中篇的或者是长篇的几万字的就是比较优秀的童话呢我们也会刊登啊。基本上呢就是如果是短篇作品的话呢可能占比有个10%到20%吧，如果是长篇呢可能会占到40%-50%这样的一个容量。 不管是这个短篇的还是这个中长篇的童话，一直有人在写啊。 对，是的是的，因为你看小说诗歌散文它其实呢儿童文学是包括这个题材对吧，那成人文学里边也有啊，是吧哈，也有很多写给成人看的小说呀诗歌散文，但是呢基本上像是童话这一种题材呢它其实算是儿童文学的一个专属的题材啊，所以说呢其实几十年来呢就是一代一代的作家呢他们呢都是在给孩子写童话，就是风格呀内容啊当然它会有所不同，但是童话这个文体呢它其实一直呢是非常的兴盛的。 那冷老师，如果让您给童话来下一个定义的话，您觉得这是一种怎样的这个文学题材呢？它满足了孩子们哪些方面的需求呢？ 童话呢其实呢我觉得它最本质的它还是想象，对吧哈，其实呢因为呢我们其实从最初的那么每个孩子，我们从熟悉的西方童话来说对吧，格林童话呀安徒生童话呀，那么呢是可能每个孩子小时候都读的，那么在中国呢那么我们也有很多这个创作的童话的作品，那么像是宝葫芦的秘密是吧，这都是早期的嘛，就是非常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些童话的故事，那到了当代呢那作品就更多了。那么其实童话作品呢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呢它就是想象，因为它所写的都是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呢是这个文体呢最基础的一个特点。可能大家就会问了说，那既然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为什么孩子还会喜欢呢，孩子还会呢读得津津有味呢？那么其实呢就是因为呢在每个孩子的内心中呢他都是有自己的一个想象的世界。童话呢它首先呢它是要满足孩子的那种呢天马行空的非常自由自在的这样的一种想象力。再一个呢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来说呢，他们对于整个世界的这种认识呢他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原始神秘的状态对吧，那么他们可能呢在孩子最小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认为这个世界我是可以跟动物植物，我是可以跟我们成人看似呢没有生命的这样的一些物体是可以对话的对吧，那么其实呢孩子呢他在读这样的一些童话故事的时候呢他自然而然的他就是有这样的一种亲近感啊，他所以说呢我们的故事里面呢一方面呢想象，再一个呢有一类的童话故事它是表达的呢温柔的柔和的温暖的对吧哈，这样的一种情感，那么它对于呢特别是年龄较小的孩子来说呢这样子的故事呢能够抚慰他们的心灵，使他们呢读起来呢感觉到呢就是有一种精神上的抚慰和温暖。那么另外一种呢童话呢其实呢它也不仅仅是如此，它同时呢也是呢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应，它可以呢借着呢一种在现实生活中它所实现不了的活动呢在童话里展现出来，那么让儿童的一种情感呢就是得到释放。比如说呢可能非常有名的国外的有一个作品就是叫做长袜子皮皮啊，我想呢很多孩子呢是吧哈，他都是很熟悉的，您小的时候也可能读过。那么在这样的一些故事里边呢他其实呢也是寄托了孩子呢对于自身的这样的一种呢愿望 啊，它是满足了孩子内心的呢另外一种天性的释放。 嗯，一定要有童话来给孩子们保留这样一份充满想象的纯真的有趣的空间哈。 对，是的是的。 嗯，那从咱们这个杂志的这个刊载的童话故事的情况来看，什么类型风格的童话可能更受孩子们欢迎呢？ 应该说是各种类型呢都还蛮受欢迎的。那可能就是因为不同的类型的童话呢，像是现在因为童话它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嘛，对吧哈，它其实风格也非常的多变，那么有这种温柔然后甜美型的，那么还有呢就是短小精悍的，它非常有哲理性的，再一个呢就是说是呢真正的呢天马行空，然后你看似呢就是说没有任何的逻辑，但是实际上呢它又符合儿童的那样的一种内在的自由的奔放的天性啊，这种呢非常的热闹活泼的这样的一种童话也有。那么再还有一些呢就是技巧方面，你看似呢它好像是哎非常的没有逻辑感，但是实际上我们所说的呢童话呢它所讲究的不是现实生活的逻辑，而是呢就是幻想世界的逻辑，对吧，就会有一些呢看似呢特别的这个无厘头的然后这样的一些表述，但实际上呢它从精神内核上呢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童话的表达。所以其实呢童话呢它现在的风格呢它是百花齐放的，就是很多种的风格类型。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童话大王停刊，如今我们需要怎样的童话。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参与节目讨论，一位是十月少年文学副主编冷林卫，另一位是儿童文学作家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葛静。再次欢迎二位。葛教授，您写过很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从9岁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了，那这些年您一路走来，您的创作道路有没有经历过怎样的转变？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够写出孩子们爱看爱读的童话呢？ 对，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是一个爱幻想和爱讲故事的小孩，这也是我开始写童话的一个初衷，就是我希望把我内心那个特别丰富的想象用故事的方式来呈现出来。同时呢，如果当我讲给我的小伙伴的时候，或者是当我发表在杂志上，会收到很多跟我同龄的小读者来信的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找到伙伴的感觉。因为我在小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挺内向的小孩，在生活当中不太爱跟人家聊天交流，用童话这个方式呢让我找到了另外一种可能跟我的同龄人或者是说跟人用心交流的一个方式。那么当我长大一些以后呢，我在大学其实学的是写作专业，其实我学习了很多如何把故事讲得更好的技巧，我也希望把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在一个故事当中，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表现出它非常精彩的情节非常生动的人物，那同时其实我也希望能够在这些故事背后传达出更多的情感能量。我有一种感觉，其实我们的读者他在读一个故事的时候，他真正能够被这个故事触动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或者最深的那一点的地方，其实不是它外在的形式，而是它藏在里面的那个情感，那个要表达的思想。那尤其是我觉得我当了妈妈以后啊，就是我刚才谈到的那个获全国儿童文学奖的作品《永远玩具店》啊，其实就是我当了妈妈以后去写的一部童话作品。那在写这部童话作品的时候，其实我会感受到我有很多很多的情感是想注入到这个童话当中去讲给孩子听的。当我有了孩子之后，我可能不仅像过去我虽然已经长大成人了，但我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孩子，我在用一个孩子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在讲述这个故事。但当我成了妈妈以后呢，我仿佛有了两双眼睛，一双依然是那个孩子的眼睛，而另外一双呢是那个家长的眼睛，那个妈妈的眼睛，从妈妈眼睛当中去看孩子的世界，又有了一些很不一样的观察。所以那部作品实际上我是用中国的传统玩具来作为切入点，来讲中国家庭当中的关于亲情关于爱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而且希望能够以玩具来作为一个象征，去象征那种不同的爱，甚至会讨论一些可能也跟我们现代的亲子关系有着非常密切关系的话题。比如说我其中有一个故事可能就会讲到 在我们的现代生活当中，可能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特别特别的优秀，但是你对孩子的爱会因为孩子很优秀或者是不够优秀而产生改变吗？哦，是不是孩子越优秀你越爱他？如果他不够优秀，家长可能会忍不住表达出自己的失望，或者为这个爱减分。那其实我就想写出一种可能无条件的爱，就是家长对孩子的那种爱能够有一种更加的包容，更加的理解在里面。那其实我觉得，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现实题材的电视剧，比如说小别离啊之类的啊，可能也在表达这种亲子关系的题材，但是我觉得用童话写出来，它会有一种象征意义产生之后，它就会有了更多的多层次的去理解它，更纯粹的去表达感情的空间。另外呢，我觉得我自己作为童话作家也有一种非常自豪和骄傲的感觉。其实童话是穿越时空的，它不受这个时代的限制。当它去表达人跟人之间的感情的时候，当它去讲述一个永恒的关于人性的命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篇童话无论是在50年前读、10年前读，甚至是100年之后读，它依然会具有它那种强烈的震撼读者的力量。 没错，就像您所说的，我们是通过童话这样一个载体，把我们的情感、把我们的爱去和孩子们来沟通、和他们对话啊。而且可能孩子们通过这个童话，他们会有更深的这个情感上的共鸣啊。我记得这个郑渊洁曾经在采访中透露啊，说这个《童话大王》每个月的目前的订阅量也还有几十万，这样一个订阅量呢还是很不错的哈。也就是说，目前这几年 对 包括这个童书，包括这个儿童期刊市场，其实还是迎来一个比较这个火热的旺盛发展的时期。冷老师，那您觉得这样一种这个旺盛的市场发展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在这个火热的背后也有一些这个困境或者乱象呢？ 就是说实话呢，因为我们现在经常前几年呢，我们经常在提一个黄金十年的概念嘛，就是童书发展嘛。对，现在呢其实是进入到第二个黄金十年，也就是说呢，在过去的十几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呢，童书的出版真的是经历了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发展的时期。那么我想呢，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呢，还是我们这个国家跟社会对于阅读的这个重视和提倡。比如说像在我是80后嘛，在我小的时候呢，读书呢那还是一种呢很奢侈的行为。对，图书呢它价格呢也非常的高，而且身边呢就是能够买到的书的品种也非常的少。但是呢在近十几年以来呢，我们的这个图书品种呢那真的是井喷式的，对吧哈，这样的一个增长。而且的话呢，优秀的图书不管是呢从国外引进的，还是我们呢国内的作家原创的这些优秀作品呢，也是越来越多了。再加上呢大家的国家的倡导、社会的倡导，那么还有很多呢像是阅读推广人，然后也是在不遗余力的倡导。那么在学校里呢，很多非常重视阅读的语文老师，那么也还是呢在带着孩子，然后在学校里呢也是进行这种文学阅读。所以说呢，整个的社会上这样的一个风气呢，它是促进了这个童书的这样的一种出版的繁荣，也是呢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同时呢，就像您说的，任何的这种繁荣的背后呢，其实慢慢的呢它还是会有着一些相对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呢，品种特别的多，但是的话呢也是存在这样的一种产品良莠不齐的这样一个现象。因为特别是呢童书呢，它在业内它还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大家总觉得它的这个出版的门槛比较低。那么全国呢，虽然你看有几十家是专业的少儿出版社，是吧哈，那么每个省呢都有一个专门的少儿出版社，那么他们是专门以出版童书然后为重点的，可能他只出童书的作品。但是的全国呢有400-500家出版社，就是各个行业的出版社，实际上呢他们或多或少的呢就都是在涉及这个童书出版。那么所以说整体上呢，童书出版的这个总量它是非常大的，同一个题材甚至呢同一个作品，它可能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版本。众多的版本当中呢，它其实也是存在着一个怎么样读者去甄别那么其中一些优秀的版本。 有一些比如说是已经过了版权保护期的这样的一些作品，那么可能你到网上呢就是随便一搜，它甚至有几十个版本，那可能呢就是说是什么出版社，哎，它都要出一个这个。这里边呢就是涉及到呢会有一些，比如有一些呢它的校对呀不够精良，那么有一些呢插图呀什么的哈，审美方面呢都不是特别的好，就是对于家长的选择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吧。再一个呢就是童书的出版呢最近几年呢还是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因为直播带货是吧，它非常的流行嘛，尤其是童书，那么它在营销方面呢它是比较依赖于这样的一种社群营销啊，以直播带货的这样的一种形式的。但是的话呢，那么我们也是众所周知，不管是这种公众号的这种推广呀，然后还是直播带货呢，那么相对它都会要求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折扣。坦白的说，就是有的时候呢，一些这种直播里边的呢，他为了保证利润呢，可能他推荐的就并不是非常优秀的一些作品。啊，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也是因为本身呢他们的这种把利润空间压得很低，那些优秀的作品他没有办法通过这种方式呢进入到读者的市场，或者是说呢他呢赔本进入啊，这是两个情况对吧。再一个呢就是说一些呢不够好的作品进入到这里边去之后呢，就会对我们的这个市场呢就是会有一个非常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倡导吧。因为就是你给家长你去推荐其实是呢不够好的东西，然后呢我们一些真正的优秀的一些作品呢它推不到读者的面前，其实这也是呢整个出版业所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目前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困境。 这个现在啊确实和以前的这个销售的渠道方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销售渠道对于本身书的这个质量也产生了影响哈。那在您看来，这个对未来咱们的这个童书包括期刊可能在哪些方面还需要做一些创新啊，才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呢？ 比如说我可能谈一谈从期刊的角度吧，是吧哈。像我们这个未来它其实一方面呢它是一个给读者一个内容的提供对吧哈，那么它提供呢文学的作品然后让读者来读，但是同时呢我觉得它其实呢也是要运用多种的形式呢为读者提供一种全方位的一个服务。阅读呢它慢慢的它可能呢不仅仅是读文字，它可能呢是一种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给它创建一个阅读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方式，让它在这其中呢它能够得到知识，然后得到文学的熏陶，那么呢再一个呢得到整个家庭关系的是吧这样的一种和谐的状态，那么还有呢就是整体上呢得到这种人际关系啊，它和别人的一个交流的一个空间和话题。那么所以说呢其实像期刊来说呢，我觉得它是将来它会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服务商，那么他给孩子们呢会提供呢非常多元化的服务，那么这样呢其实也是要求呢期刊呢他要拥有呢多方面，你这个团队啊他要拥有更加综合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说你也要呢运用呢你的非常新的观念，你要去敏锐的去把握市场，你要了解你的读者，然后呢理解到呢他们的需求，然后呢怎么样运用你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以及服务呢，然后让他们呢有更好的这样的一种体验，由你的这个期刊呢就是变成一个品牌，那么你在这一个期刊的这个品牌之下呢，那么你可以提供呢多方面的服务，跟读者有非常强的这样一种粘性，那么最终呢他才能够呢就是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啊，这也是呢我们目前呢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对，您说的这个意思好像是这个期刊不仅仅是一份阅读的杂志，反而成为一个家庭的一种成员哈，和家庭成员之间产生一种互动，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葛教授，就像您提到的很多经典童话故事，他们可以流传啊几十年几百年，这就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既然这些经典童话可以流传这么长时间，那我们现在我们还需要写出新的童话吗？您觉得我们如果还要写童话还需要创新吗？ 我觉得这样，经常有人说哈，你读一本书就好像在跟这个书的作者对话，或者说在跟那个时代对话。那我觉得在读童话的时候呢，它也会映射出那个作者的所思所想。当然我刚才讲到，可能童话在形式上在表达上它不会局限于时代，它是有穿越时代的能力和这样的一种 叙事的空间的。但是呢，我觉得它依然会带有那个时代的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对这个世界的感受。那么我们会看到，其实可能随着我们日新月异的时代的变化，包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我们要表达的情感，我们要表达的人物，包括我们要表达人物关系，也都在不断的变化着。其实我们之前在谈我们的这个文艺创作的导向的时候，一直在谈到我们要用一种创新的思想去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其实对我自己的创作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因为我们中国其实有着特别丰富的这个素材宝库啊，无论是民间故事、神话传说，还是历史人文，有特别多的题材其实是可以去写的，甚至应该说他们也被讲述了很多很多遍。比如说西游记的故事、孙悟空的故事，在不同的时代都会有人在一遍一遍的去讲述它。但是你会看到，当人们带着自己的视角，当人们带着这个时代的特征去讲述它的时候，它似乎有了某些不同。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被不同的角度去表达出来的、塑造出来的孙悟空，他有的时候非常的勇敢，不畏强暴，他有的时候能够在困境当中重新东山再起，那他有的时候又会表现出他很调皮、很可爱啊，非常的有想象力那个部分。这可能正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读者，当他去面对一个题材或面对一篇童话的时候，他的不一样的角度。而且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创作者，他不仅在感受自己内心的一种创作的冲动，他其实也在感受着这个时代，这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以即便是童话作者，他讲的是一个虚幻世界的故事，一个幻想世界的故事，他其实同样需要，他也有责任把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以这样的一种凝练的象征的方式去讲述出来，不仅是给这个时代人看，我认为他也是给下一个时代人看。 要写出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童话是吗？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作品，我们经常讲需要沉淀，这个沉淀的意思，我想他讲的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要呼应时代浪潮，而且也要关注一个作品的经典性。这个经典性就是需要一代一代的读者来证明这一点。我经常说儿童文学作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标准啊，就是你的作品孩子非常喜欢读，那么当他长大以后，他想起自己曾经读过的这个作品，他是会微微一笑说，哎呀，我小时候怎么这么天真，这么幼稚，喜欢读这个作品。还是说他觉得，哦，我小时候读这个作品真的很幸运，因为我在小的时候读这么好的作品，所以我的心里可能有一部分永远会保有这样一个珍宝，我会想起他就会觉得很幸福、很温暖，或者是很充实。我觉得这一点其实真的是对儿童文学作品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检验方式。 是，那您觉得如果一篇童话、一篇这个儿童文学作品能够经得起时代检验的话，它需要具备怎样的特征呢？ 我觉得首先它一定是一个作者的真诚表达。我经常讲，也许有的作者会觉得，或者有的人会觉得作品表达的很有创作技巧啊，故事讲的很有意思，似乎这个读者就应该很喜欢。但是我觉得每一个读者在读一篇作品的时候，他真的在故事背后是能够感受到那个情感的能量的，能够感受到那个作者是在非常真心的跟他交流，还是只是想给他讲一个好玩的故事而已。他其实是能够感受到作者的态度是不是真诚的，所以我觉得真诚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创作者还是要有一种潜心创作和厚积薄发的意识。给儿童创作或者是说童话创作，也许有的人会觉得他毕竟是给孩子在写啊，或者是说他毕竟可能不像长篇巨著、长篇小说那么长，他可能在篇幅上也不会有那么长的篇幅，比较体量比较小。但是这种体量小和面对儿童，我觉得恰恰是对我们的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的作品不仅仅能够有深刻的主题、深厚的情感，还要让孩子也能够读得懂、感受得到，